突然他眼神一变，眼睛里闪出恶毒的凶光。安宗心叫不好，那个女鬼二话不说就举着石头向他们冲了过来。本来事情到了这里，他认为至少可以水落石出了，但是事情却朝着他最不想见到的方向发展。安宗一看他直接冲了过来，迎面就是一阵腥臭，他连忙闪身，但是因为脚上有伤直接摔到了地上。白衣一时没有拉住，差点也被他拉得摔倒在地上。倒霉的情况永远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生的。白衣的粉末被他不小心撞翻了，他啧了一声，拽起他的衣领来就往后跑。安宗一看六子，他早就跑得快没影了。 义姐，这就是义姐啊。 他回头想要看一眼女鬼离他们多远，一回头鼻子几乎就要撞到他的门牙。他啊的喊了一声，白衣拉着他的衣领往后一扯，这才躲过那个女人的攻击。安宗也管不着脚上的伤口了，二话不说拉着白衣连滚带爬的往回跑。这里的通道本来就窄，他们两个人跑起来十分不利索，而那个女鬼则一点都不迟疑，她几乎是像四脚蛇一样贴在墙壁爬了过来。白衣抓住她的手，因为脚伤，安宗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，他担心地想停下来去看看她的脚。 别停，那个女鬼发疯了，就算我们现在跪下来给她磕头，她也不会放我们的活路的。 两个人没头没脑地奔跑，很快就跑到了底。抬头一看，发现自己居然跑到了村头他们烧纸棺材的地方，地上还有一滩灰烬，风一吹就飘来一股淡淡的烧焦的味道。白衣慢慢拉住他，缓缓地往后退去。白衣的法宝被他扫了，安宗又没本事对付那个女鬼，他以为他们两个算是完了，但是突然发现那个女鬼没有继续靠近的意思。他咬着牙齿，露出那苍白的面孔，好像有些畏惧这些东西。他捂着耳朵一点点往后退去，安宗发现那个喇叭还在放着佛经。那个女鬼听到佛经显得十分烦躁，安宗意识到佛经是个很好的驱邪之物，连忙一个闪身滚到了喇叭那里，放大了音量，顿时四周就传出了庄严肃穆的佛经。女鬼嗷地吼了一声，退后好几步。她几次想要靠近，但是都被这种声音给震了回去，最后就化作了一缕烟。安宗问白衣她是不是消失了，白衣摇了摇头说， 没消失，她只是躲回了井底。看来她根本不准备告诉我们关于鬼咒的事情，而是看到我们两个就想到那个叫什么凄然的倒霉蛋，马上就开始想要再杀我们一次。 安宗点了点头问道，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 他既然不肯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就只有送他上西天了，估计他的尸骨还在井里。我们明天通知村民，让他们把这具女尸拉出来，之后我有办法让他不再作祟。这个女鬼再这样下去，很快就会化作厉鬼，到时候我们还真就斗不过他了。 你确定你办得到？ 他嗯了一声，也没说准备怎么干。白毅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线索就给掐断了。不过的确如此，这个女鬼已经彻底把他们带入成了那个少爷和他的情人，恨不得把他们挫骨扬灰。如果不趁他白天没能力的时候除掉他，早晚会被他给害死。安宗不甘心地说道， 真是背呀，那么下去估计我们两个都得歇菜了，也不知道那个狗日的河伯殿有什么名堂。 不，我们知道了河伯殿就可以查，别忘了我们还有六子这条线。他不是说了吗，赵老板死前在青海的马多县有装备，实在不行我们只有去那里查消息。而且河伯殿应该指的是黄河河伯，那么如果是这样，事情应该就在马多能够找到蛛丝马迹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从你白天看到那些文字来查。总之我们还没到万劫不复呢。 安宗依然没觉得有多大的把握，这个女鬼太不肯合作了。其实一开始他们真没想过那个神秘的顾问 居然是这个所谓的乔二奶奶的鬼魂。总之，事情变得荒诞而不着边际。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示意他坐下，让他看看脚上的伤口。安宗摆了摆手，说没什么，流了一点血而已，但是伤口却是生疼，仿佛被人用火钳子烫了一样。不过他不想让白毅担心，强忍着没有喊疼。现在他所有的情绪都用在了失望上，也没空管这些。六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一下子又从后面窜了出来，像个猴子似的。看他们都在村头的石头上坐着，也没见到那个女鬼，认为安全也就靠了过来。安宗鄙视地看着他， 呦呵，你还他娘的知道回来，是不是回来看看哥们儿有没有被那鬼娘们掐死啊？ 六子知道他真的有些毛了，也只有摸着头发赔不是，掏出香烟给了他们两根。安宗刚刚死里逃生，一个晚上神经几乎是一再的绷紧，抽了一口烟才感觉稍微放松了一下。六子看他脸色缓和下来，才问道， 怎么样，那鬼娘们到底怎么了？她说出消息了吗？ 没，他就一个劲儿的像个祥林嫂一样介绍他怎么悲情，怎么做的那个傻蛋少爷，关于河伯殿的事情一个词儿也没说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只有再查其他消息了。 六子看他心情极差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安宗抖开他的手，恶狠狠地在边上抽烟，香烟有一定的止疼效果，抽了几口发现脚上也不是那么火辣辣的疼了。现在离天亮还有不到一个半小时，但是他们也不敢再离开这里，就听着佛经抽着烟守到了天明。白毅这个时候好像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安宗以为有什么可以突破的线索，问他怎么了。他认真地看着安宗说， 你真的喜欢我？ 安宗一听他这么一问，先是一呆，然后香烟直接呛到了气管里，把眼泪也咳了出来。 我不是为了脱身吗？我 白毅听到他那么说，眼神有些暗淡。安宗又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再否认，就真的太对不住白毅了，完全属于没心没肺的混蛋。但是六子在边上，他是不可能在他面前说喜欢这个词的。他凑近白毅低声说道， 我不是为了脱身吗？我现在有外人在，不方便说，要听实话，回去我告诉你。 白毅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一时间居然也搭不上他的话。抽完了一包烟，天才终于开始泛白。起早的村民看到他们三个外地人一身脏臭的站在村头抽烟，都非常好奇。白毅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走过去告诉他们， 我们几个人都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一个富贵女人说她自己一个人在井里太痛苦，所以想要叫我们救她出来。后来我们才打听到，这个贵妇就死在这村里的一个井里。 他把事情说成是那个乔二奶奶托梦给他们，他们通过一晚上的寻找才找到那口井的位置。梦里的乔二奶奶说一定要他们来帮忙。村里的人本来就迷信，而且乔二奶奶的鬼魂的确也有作祟。总之经白毅一脸诚恳的介绍，十有八九都相信了他们，很快就找来绳子和钩子来帮忙。他们做起了一个落架，然后把白毅放了下去，因为没有村民肯下去，只好他们下去收尸。井非常深，放了好久白毅才到了底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拉了拉绳子喊道， 好了，把我拉上去。 白毅手里拿上来一麻袋的骨头，乔二奶奶的尸体已经烂得只剩下这些碎骨头了。众人一看，真的有骸骨在里面，已经完全相信了他们的说辞。白毅爬了上来，然后把尸骨堆放在空地上，所有好事的村民都跑过来看。他问一个老妈妈要来一大袋子糯米粉，然后让村民杀掉一只暴小的公鸡，用鸡血淋在了骨头上。 顿时骨头就散发出紫黑色的雾气，大家迅速散开。他安慰着大家说，这种尸毒已经没有办法伤人了，不用害怕。之后他又用糯米粉拌成的糯米糊把尸骨都包裹起来，过程有些恶心，有些村民看的都在犯胃水，安宗也强忍着想要吐的冲动。白蚁没事人一样把糊都给抹上去，一处也不让他透，再让他们搭起篝火就把尸骨给烧了。烧的时候白蚁又扔了一张黄色的纸符，就听到火焰的噼里啪啦声中有类似女人的哭喊声，不过声音很轻，安宗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幻听了。烟非常臭，而且还混合着糯米的香味儿，这种味道闻一下就感觉胆汁反冲，大家都不自觉地往后退去。